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克，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 第110集，三省四市联合模考是每年东北学校固定项目，三个省会再加大连一起参与，名师出题，尽量贴近高考，让同学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备战冲刺。大家都考全国二卷，难度上面没有差异，这为联合模考提供现实土壤。全班同学看下酒驾，一堆省一起考，二中学神还是学神吗？每个学校都有学神，每个学校都有传说，联合模考把学神们聚集起来一决雌雄，让人不能再继续分地而治，就像华山论剑一样，太刺激了，这是哪个天才撺掇出来的呀？大家都想知道，在那样的围攻之下，万年第一的夏九家会在哪个位置。要知道，虽然联合模考只给省内排名，然而那些高考家长群里总有好事家长贴出本省排名和最高分交流沟通，这样对比下来，真学霸在哪里一目了然。夏九家轻轻撑着下巴，东宝，你猜这回R中会是你第一还是我第一啊？夏九家转头，语气充满同情。 哎，除非联合模考按点赞数排名，否则你第一呀，应该是够呛。 沈西人气比他要高，夏九家承认，至于分数不存在的。沈西沉默，他想反驳又无从反驳，因为除了拉肚子那回还有想恋爱那回，夏九家就没有输过。那全省呢？多省呢？或者你第一还是别人第一啊？ 不知道。 然而嘴上虽然说着不知道，夏九家却跃跃欲试，一双眼睛光芒闪动，几根手指慢慢的转笔，动作明显变得缓慢，转过一根手指卡一秒，再转过下一根手指再卡一秒，好像某种猛兽跃起扑食之前舔爪子的情景。沈西见了心头痒痒的，我家洞宝真有姿色。奇怪了，你说姿色这词儿明明矛盾呢、姿指姿态，应当十分端庄，而色是指色相，应该比较那个，但洞宝竟然能够统一起来。希望洞宝能考第一，称霸全国。许是受到全国联考消息的刺激，夏九家在整个二月异常努力。R中一般只做过去十年全国二卷真题，过去五年全国一卷三卷，还有过去五年京沪等等地区真题，不再往前推进，年份省市实在太多，没有可能全部涉猎的。于是夏九家便自己在考试网上找其他的考卷模拟，他写得快，并不非常耽误时间。另外他很清楚，高考一般都是旧考点新题型，而各省都在预测这些个新题型，就也常去瞧瞧其他重要省市重点高中本年度的模考试卷。他注册了几个网站，偶尔还要花钱买题。他相信有些学校是有门路知道一点新动向的。每天睡前，他都会用过电影法进行回忆，将白天写错的或者困难的题目想一两遍，加深记忆。 在被 R 中同学戏称 N 省 N 市联合模考的3月2号到来前，夏九家发现自己被拉到一个群里。一看群名 R 中 S 中对喷群，夏九家无语，居然完美继承网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对喷群。这种东西据说源自骑士勇士双方球迷，他们不满足于论坛掐架，直接建群实时互怼。后来因为有些真的脏乱，微信官方进行整治。夏九家也知道 R 中 S 中两边学生也只是想在这时候找点乐子，开心开心。同个晚上又出现了 R 中 Y 中对拍群， R 中 E 中对拍群， R 中和什么什么中等等一系列对喷群。这种东西很容易见， R 中这么大，总有学生认识哈尔滨、沈阳、大连还有其他城市重点高中的人，先建个群，再叫对方帮忙扩散，甚至发到敌校的论坛贴吧，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了。夏九家一瞧，每个群里人都不少，当然也没很多，最少一二十，最多一二百，而且已经吵得热火朝天了。 R 中 S 中对喷群里消息迅速滚动， 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2018全国二卷状元 PK， S 中第一比 R 中第一少了15分，哎，充分说明教学质量真的不行，N 省 N 市联合模考等着被剁吧。 一年而已。 还有这个2018全国重本线 LL 省高60分，对比更明显了。 链接全国高中100强排名，二中第四。真的等着吧。600分以上比例，500分以上比例，还有400分的肯定都是秒杀 S 中。嘎嘎。 夏九家一向是别人家的孩子， R 中学生的噩梦。没想到在这种时候 R 中竟然同仇敌忾。而后十分突然的，夏九家便收到一条 at 的信息， 这边有一个回回月考都上730的，颤抖了，等发成绩让你们也感受一下被学神支配的恐惧。 夏九家看看发言人名字齐暖，顿时一呆。 齐暖 平时老是一副心情复杂的样，到了关键时刻居然拼命吹他。夏九家窝着不吱声，多个群中他被艾特来艾特去的，仿佛已是 R 中门面。看了大约十来分钟，夏九家暗灭手机去阅读英语新闻，他声音软，回荡在寝室里竟然有些好听，其他几个舍友还在教室念书。到睡觉前，夏九家又瞄了一眼那些对喷群，他十分惊讶地发现大家已经其乐融融，无比和谐。有人讨论美食，有人讨论穿衣，有人讨论住宿条件。再往上随便一滑，夏九家发现他们还又建了许多个群，群主们在互喷群里甩二维码，叫符合条件的战友们长按入群，什么全部科目不及格群，50分以下试卷分享群，倒数十名互暖群，天天被揍经验交流群。夏九家看着感觉十分惊奇。3月2号3号联合模考进行，今年共有6个省12个市参与进来，统一时间开考。夏九家非常认真，比高一期中还要认真，那个时候对手只有一个沈西，现在却是全国各地的高手。不得不说，六个省的特级教师商量出题，做着要比 R 中月考更带劲儿。目前市面上有许多答题卡笔，笔芯的宽度与框子宽度相同，人拿着一抹便弄好了。可夏九家不喜欢用，他喜欢买 2B 铅笔，削得尖尖的，从框子四周开始涂，再往中间过去，最后一点都不涂出去，也一点都不会涂掉，因为笔尖颜色漆黑，整个框子是规整的，深深的黑，微微反光，亮亮的，有金属质感，好像是被称为液体金字的石油，怪珍贵的。他也没有觉得这样浪费时间，手熟以后并不耽误多少功夫。最后一天考理综时是不认识的人监考，打铃以后夏九家与沈西坐直，老老实实地放下水笔，老师收走卷子 却在第五排的李霞那里卡住。只见李霞左手死死按住答题卡，右手想要再涂，可监考老师在扯卷子，一动一动，李霞无法对准框子。 老师，您能先收其他卷子行吗？ 监考老师声音冰冷。 撒手。 说完用力一扯，可李霞再次按住，并且还趁监考老师一个不注意，将卷子塞到桌子底下自己腿上，因为考试书桌堂朝另外一面。 拿出来。 老师，您就让我涂完答题卡吧。 嗯。 听到嗯，李霞一个高兴，手上动作松懈，被监考老师一把抢走手中卷子。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 这样很好。 怎么好？ 像你说的，每年都会变老，19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直到长出皱纹，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 乱七八糟，一起吹吧。 好。 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